爱放在冰箱，可惜我只会抱它。打翻咖啡在沙发，好想好想张地图啊，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，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。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，任窗外飘落雪花， 玻璃破碎多断，勉强下去我会怎你，只差那一口气，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难收的覆水，将感情慢慢荡开去，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，牵手我空手去，一起要许多福气，或者承受不起，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邓紫棋倒数， 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